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今天直播，各位好朋友，节日快乐！我是王卓。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号，中秋节的晚上6点到8点，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会浪漫上演，好多我们熟悉的这些歌手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还有麦麦都将会真情献唱，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温暖而幸福的中秋之夜。那这场网络与广播同步交互的融媒体的音乐会呢，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全新的玩法。这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有两组主持人，他们在不同的现场为我们主持，有我们特别熟悉的麦麦，还有小丹，另外还有我们台的韩丽，还有白洁，他们会在我们974的直播间现场为大家主持。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场月光音乐会。那月光音乐会呢，也将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还有北京广播微博，还有视频号听听 FM、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的抖音等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所以呢，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只要你想看。那同时呢，也是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同步的直播。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我是特别期待的，你呢？让我们明天在电波当中，在网络当中的视频当中相会吧，看这样的一场精心为你准备的月光音乐会。那今天是我们永恒的魅力节目是周一嘛，串烧时间，外面真的挺冷的，凄风冷雨的，但是呢也的确是过节，所以呢心情还是蛮不错的。特别为大家准备的是可以燃烧的有温度的古典。 再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那一段串烧就好像在运动之前我们的一个大热身一样，里面有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还有罗西尼他的威廉托尔，还有比赛开门当中的斗牛士之歌，是不是每一段都是古典音乐当中非常燃的这样的音乐呢？有的时候呢，我在想，很多古典音乐的科普者，尤其我们看到一些文章啊，还有一些音乐会的选曲啊，总是古典音乐崇高化、专业化、复杂化，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 好像大众觉得不那么悦耳的作品呢，真的是好多人觉得我不知道它好听在哪儿，或者是专业的或者是资深的这些爱乐者们，他们陶醉其中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来聆听的这些，其实都是你可能会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这些古典音乐的旋律，而且它们都是有温度的。为什么呢？我希望古典音乐在此刻并不高冷，就在你的生活当中，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古典音乐就在你的身边。比如说和爱有关的旋律，爱的罗曼斯，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旋律，还有琵琶语在电影《陌生女人来信》当中出现过的，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旋律。 Thank you. 周一的时候是我们的串烧时间，那今天的串烧呢是有温度的古典，而且呢是分为了不同的温度。第一段串烧让我们觉得可能是最火热的，而此刻这段串烧充满了温情。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会听什么样的温度的古典音乐，稍微等待一下，我是王卓，马上回来。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11:11。12:12，14:14，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期间听到的这些音乐其实都是特别的量身打造的。明天永恒的魅力呢，我们也会和你一起来分享中秋有关的音乐，是月亮的主题还是想家的主题呢？明天这个时间来听永恒的魅力。那今天我们的串烧时间特别为你准备的是有温度的古典音乐，或者是有温度的这些音乐吧。如果说到温度的话，你可能马上会想到不同温度，有的人会想到是火热的，有的人会想到是冰冷的。那下面这一段呢，其实都是用人声来演唱的，而且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旋律。人声是最接近我们体温的这样的温度。最开始就从小野丽莎她的《玫瑰人生》开始，还有《放牛班春天》的主题，还有音乐剧《国王与我》当中的《我们跳舞吧》后本来演唱的《月亮河》还有《苏珊娜》都会在这一段的串烧当中。是不是每说到一段歌名的时候，你都会想起它的旋律呢？因为它真的是我们熟悉的。 Parle tout bas, je vois m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Une part de vous.

串烧时间，今天我们听到的温度古典有着不同阶段的这样的温度，可能有人会说有的都30多度了，让人觉得已经非常的火热，有的呢可能是20多度让人觉得很舒服。那可能要进入今天最后一段串烧了，那最后一段串烧我也希望它的温度可以温暖你，因为今天的确有些冷。好了，继续吧。耳边是苏珊娜，之后呢还有坎迪的序曲，这是由伯恩斯坦他自己来指挥的自己的这个作品的版本，还有雷蒙拉斐尔他的沙巴女王、哈恰图良、马刀舞曲、卓别林、拉格泰姆舞曲。